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 喂，屌！次次开始都唔讲声就结账啦。 今年咧，就新嘅一年又到啦，一年大事回顾又嚟。咁咧，呢、這个阿笋哥咧又喺度同大家即系倾下偈。咁我哋回顾一年里边咧，今次咧就系睇翻我哋嗰个一年里边。即係錄音啊！一年裏面嘅回顧， 其實都幾開心啊！ 嗱，好老實講一句，我哋唔諗住會有今時今日咁嘅地位。 我哋初頭點解會開始嘅咧？其實 開頭啊，諗住屌你老尾，我哋平時啲電話咁撚搞笑，傾電話嘅時候，不如錄撚咗佢啦。 其實我哋以前都成日見傾偈啊，咁然後傾傾下咧，覺得我哋啲嘢都有啲景緻。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當年有一個皇帝係咪朱元璋啊？想講一樣嘢就係、是，我諗住做山賊，點知打出花花江山。 哦，個係咪劉邦啊？ 唔知道啊，我哋而家咪咁嘅， 系可能系，可能 即系我哋谂住真系做山贼，点知打出花花江山？ 我哋就谂住乱嚟嘅啫。 系啊，连阿长毛都话我哋系时事评论员，而家真系变成时事评论员。 不过正所谓呢啲真系磨心插柳柳成荫啊，好多时你自己咧真系好俾心去做一样嘢，通常都会失败。 估唔到啊，乱加咁做啊，即系好多人听。嗱，咁近遠嘅唔講，近嘅講翻上個禮拜我哋 喂聽講俾人哋插到屎忽開花， 同阿 Poey 大隻妹嘅 我後來我睇咗，即係我都聽一聽，因為其實咧，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咧，我哋不如今日嚟定個題材叫談合作先啦，第一段。 哇，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同兩條女合作下喎，唔好咪兩位女士合作下。 係，即係嗱，呢兩位女士，我想即係我未見過佢真人啦，咁啊見過佢張相咁。Poey 同大隻妹都有一樣嘢得意嘅，就係、 是、多唔多毛嘅咧？ 哇！我未見過佢張閪相，大佬，我見過佢張人相嘅喎、 哦。我以為拍照嗰啲添。 頭髮多毛，頭髮係毛嘅喎，咁咪好得多毛咯？點解仲要長毛嘅添？ 係咪開嚟睇下？開嚟睇下。 冇啊，係啊，花哥度啊、哦，啊，花哥個即係喺花哥裏邊嘅花路裏邊。 哦，咁樣。 啊，即係喺花哥開俾我睇嘅。 花哥成日開啲相簿打飛機嘅喎， 係咩？ 係啊，你唔知啊？ 唔撚知喎、 啊！屌我十二歲識佢啊，個撚樣係咁啊，係啊！ 哇，個撲街咪好撚多嘢打，屌你係 啊！所以咁矮啊！ 俾嘢我打好啊，大哥！屌你，我都好中意打飛機，好撚鹹心啊！屌咁咧嗱， 人哋話你做咩唔出嚟見下面啊？ 我想同阿 Poey 同大隻妹講一樣嘢。嗱 ，Poey 同大隻妹成日講佢哋談性說愛。已經是一個好 豁進出去啦， 豁咗出去啊，好即係離經叛義嘅嘢。佢哋係打破咗道德嘅框架，但係我哋係打人一巴啊嘛，我哋開名打人一巴，我哋承受嘅係法律責任，佢只係承擔一個道德責任。嗱，喺現今嘅社會，喺我哋嗱，我同阿筍哥、牛醫生、花哥嘅道德框架裏面，道德已經俾我哋即係唔係一個框架。 我哋都冇道德嘅，你班 人。即係尤其性愛嘅道德，即係我哋係即係介乎係負數。咁至於阿 Poey 同大隻妹，因為佢係生活喺一個女性嘅角度啦。第一，第二就係生活喺一個家庭啦。因為我哋已經脱離咗家庭好多年嘅啦嘛，係嘛？咁即係你話啊，屌你老味，咪話講做嗰個係咁俾人影啦。即係我諗阿筍哥睇我嘅裸照已經睇好多噶啦。即係嗰啲扯唔扯旗啊？多唔多毛嗰啲？即係我啲 嗰啲唔係裸照嚟啊，嗰啲係片嚟噶。 係直頭裸片添。 咪即係講啊講啊，佢又 喂唔好啊！講嗰條片告到知啦，邊個屌你？ 係哇！ 係啊，因為而家我話俾你聽，你只要打我個名真名啊嚇，喺呢、這個嗰、那個叫做 國際， 唔係國際電影節，係國際電影節啦。 唔係IFVA 嗰個叫做獨立短片， 獨立短片已經可以睇翻，即係 嗰條 係啊。同埋睇到我嘅真人啊，睇埋下面碌鳩啊！ 哇，咁大鑊，係啊，冇搞。 咁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即係我哋即係呢啲咁嘅道德框架對我哋嚟講已經唔係咩大問題。但係你話我哋點解唔能夠出嚟見面，係因為我哋唔係當面打破道德框架，我係打人一巴嘛！而家我哋屌呢個辣嗰、那個。插呢個眼篤，呢、這個屎忽窿，屌你老尾，唔死梗啊！ 同埋我哋都思考過好耐嘅，即係真正我哋唔係想做啲咩公眾人物，即係我哋其實對呢個台本身係冇野心嘅，講真。 啱啱。 我哋都係只不過係諗住繼續保持我哋呢種花風，唔怕得罪人，有嘢我哋就要講呢種風格。 啱啱啱。 即係我哋唔係要去令邊個開心咯，其實。 啱，因為我哋如果一講出嚟話，一出咗名。或者我哋用咗真名，我哋已經唔可以咁開放、咁豪邁啊！ 所以戇鳩嘅觀眾，我哋係照屌嘅。 啱啊！即係我哋唔可以豪邁地去屌邊個，唔可以豪邁地去冚邊個一巴。等於長毛當年，佢當年可以冚邊個一巴， 做啲好豪迈嘅嘢，今时今日佢成为一个立法局议员，佢唔能够， 嗯， 即系佢已经冇咁嘅筹码去做。 系咯，我而家听佢啲节目咧，佢讲英文都讲多咗。 啊， 系咯， 唔系长毛系一个好英文嘅人，我亦 唔系我明，咁但系即系点讲咧？即系我觉得我以前听佢嘅讲节目嘅时候，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我知道佢以前好似系有一个油电线，即系油斑马线嘅一个工人，即系我你觉得佢系一个好草根，佢系好明白咗嗰啲民间疾苦。后来我慢慢都觉得，诶呢条捻样会唔会系嗰啲叫咩？嗰啲叫做 champion socialist 啊？ 咩嚟噶 ？champion socialist 就系揸住杯 champion 同你讲社会主义嗰啲 socialist。 屌，佢个老母快呢啲咪柒头皮啦，枪毙啦！ 今日都听到， 即系呢啲捻样讲社会主义系冇用噶嘛？ 系啦，唔系都唔捻知佢啊？唔系喺香港第一就只可以讲社会主义嘅。 啱啊，亦都唔能够做社会主义啊！ 就系、是， 同埋香港系一个嗱，我想讲下社会主义先啊，笋哥。 唔系，我哋正在屌鸠紧长毛，不过算啦，我都唔系，我内心都系尊敬佢嘅。 社会主义系一个即系一件衰嘢嚟嘅，介绍冇好，好嘢冇介绍，介绍冇好嘢，好嘢冇介绍。第一，社会主义只系一啲穷人，即系佢系落入一啲穷人嘅手上，想将一个政府推翻嘅时候，你系一个 sales， 咁你咪 sell 呢样嘢俾佢咯。 哦，其实系啊，即系点讲咧？喂，你都要有条桥啊，你做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咁喂，马克思 sell 条大桥俾你啊嘛。 马克思个扑街，屌你老味，想搞政变咪 sell 条桥俾你咯。 咁唔系啊，咁啊。 根本呢条桥系唔 work 嘅。 唔系条桥 work 唔 work 冇所谓噶。 啊，佢 work 咪得咯。 你要佢 work 嚟做乜？唔系， 佢达到目的咪得咯。 系咯， 即系佢攞条桥达到目的咪得咯。 系咯，即系正如咧一个广告咧，佢。即係條廣告條橋 work 咧 ，work 咗佢係即係對於嗰個廣告商嚟，即係對於個生產商嚟講先有意思噶嘛。對廣告商嚟講係冇意思。 啱啊啱啊啱啊！ 即係佢終於賺到佢嗰個錢就算㗎。 啱啊啱啊啱啊！所以社會主義係衰嘢啊！ 佢唔需要理解嗰件貨係咪真係好，係咪真係好？分十個講個九個都講大話㗎啦。 啱啊啱啊！ 所以你話咁馬斯係咪 set 條好嘅廣告橋咧？咁肯定係一流喎。你諗下佢賣到幾多人？ 啱啊！呢個 起碼用家，即係我諗係相信馬斯嘅人咧，會多過咧相信呢個食家樂士雞精會健康嘅人咯。啱啊！所以 你講得啱啊！ 所以就呢個觀點咧，即係我諗 Masters 應該係一樣，即係喺廣告界裏邊嘅同行都應該去留意一下，係啦，即係點樣 sell 條大橋，令到好多戇鳩仔我衝啊！屌你個老母！ 呢咪真係戇鳩死你信佢屋，直聽佢講你又發撚情，你真係去衝啊！屌佢啊！ 即係但係不過我哋繼續翻回顧我哋今年啦，即係我又覺得點解我都覺得雖然佢對我哋嘅偶像啊九兄咧，即係咁多批評啊，但係我都依然都覺得係哇，好需要同我哋合作咧。第一。 因為佢係女人， 啊呢、這個都 係 啦， 即係屌閪都要合作嘅一種嚟噶嘛，即係我想同人屌閪都係一個合作嚟噶嘛，大佬啊， 即係言論第一一定要開放， 啱， 即係我哋要接受多啲觀點， 啱，我成日都講一個開放的角度。 如果我哋就係、是、即係我唔會覺得係即係。即係 even 佢哋可能提出一啲唔尊重嘅觀點咁樣，其實我都會覺得咁啊，大家一齊講下咯。咁 好 似即係我哋又有咁多嘅觀眾喺度，好嘅觀眾，即係有啲觀眾佢又會對佢有批評，有啲觀眾會讚美佢哋。咁其實大家各有表現冇所謂嘅，即係最緊要就係百花齊放。 啱，同埋一樣嘢開放係，即係你只要一個人開放，你就可以睇到好多角度嘅嘢。如果你唔開放，永遠覺得固步自封，我係最好，我係點點點點點，你個人永遠唔會進步一彈字啊！仲好似香港而家啲官員咁樣。 唔係㗎，我覺得都有一樣嘢好啊，即係上次佢兩個女士都話勸我哋啲男性網民都唔好 對女人係個閪啊， 唔好當啲女人係個閪咁樣。 咁我亦都唔覺女人係個閪嘅，即係現今個制度裏面嚟講，即係香港咧，尤其同埋一啲發達國家，好多你嘅女人都係你嘅上司嚟。 係咯，其實好奇怪，即係點會當女人係個閪？即係通常都係男人係個閪噶嘛？你點解咧？ 點解？ 啲人屌你個死肥閪咁啊！死肥閪通常話男人女人咧？ 男人咯。 係咯，點解係肥閪係男人唔係女人嘅喎？ 啱。 所以咧，通常閪都係話緊男人就唔係話女人嘅。所以咧，我諗即係兩位女士你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 不過我自己睇法啦，筍哥，即係而家現今嘅女性咧，有一樣嘢我想講啊，即係呢年嘅回顧裏邊，我哋即係個節目啊 ，Po 如果講我哋成日貶低女性，其實我有一樣嘢想講俾大家聽，即係我亦都我即係女性角度睇，可能我哋貶低女性啊嚇，但係我哋男性角度睇咧，我哋係好我自己係一個好尊重女性嘅人嚟嘅，第一。在古代裏面我近排睇緊一本書叫《馬魯法典》。《馬魯法典》是一本影響好深遠的書籍，古印度三大教典之一其中一本。 咁佢裏面有一個篇幅呢，就係講女性。原來呢，喺古代嘅印度呢，已經叫啲人好尊重女性啦。例如有啲嘅規條呢，佢哋話女人呢，就係、是你要即係做家務啊，喺屋企即係即係照顧頭家，但係老公一定要尊重你，尊重你即係照顧頭家，你係一個賢內助，去到幫助屋企嘅。咁我呢，就係、是、一個外邊揾食嘅人。咁呢、這個呢，就係、是、即係尊重女性嘅第一個優一條件啦。第二個就係你唔能夠即係隨便去休妻呀，唔能夠隨便去打女人呀咁樣嘅。咁、但係到某一個階段，即係啲男性就變咗態啦，就鍾意打女人呀之如此類。因為始終力度係男人高過女人嘅，即係喺一個即係唔文明嘅角度裏面，譬如耕田呀之如此類。 不過呢個世界都係有一個普遍嘅壞現象，就係、是、所謂靠向權力核心呀，即係、即係大家唔係我應該唔用錯咗字，係即係點講咧？其實係鬥大力，邊個鬥手瓜勁，邊個大力邊個話事啊？ 啱啱啱。但係而家好多香港嘅女性或者係現代嘅角度，即係現代嘅文明世界裏邊，好多女性都係我哋嘅上司，好多嘅女性都係一個權力嘅即係核心。我哋可能都 係啦，我哋其實而家都不得不去做養成一個肥閪啦，都 唔係係啊，因為太多小男人，所以咪覺得啲人大女人咯。 但係我同我仲想講個觀點咧，係即係我哋唔係即係我都聽到嗰兩位女士都話，其實佢都只係即係其實聽到我哋半集都想收機，其實真係未聽，唔係其實唔係 未聽曬， 唔係我想講。不過不一定即係一窩粥不好吃，一粒有老鼠屎在裡面你都不用吃曬，老鼠先覺得難吃嘅。即係我想講的觀點就是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有啲唔好聽，但如果佢如果真係對我哋有興趣嘅話咧，其實都適合應該了解我哋多啲。其實我哋嚴格嚟講咧，我哋唔係貶低女性，我哋係貶低人類。 但人類係一樣好醜惡嘅動物嚟㗎，屌！ 即係我我都是我都係蕭先生、蕭公子的聽眾啊，即係蕭若元咯。 屌呢個仆街！ 喂，我好中意佢噶， 呢個仆街專個仆街。 因為我幫佢哋個網站有睇呢個賣下廣告啦嚇、即係佢裏邊其中曾經講到個環節咧，係講呢個斬頭啊。係。而阿蕭公子都話，以前啲人斬頭點斬咧，就係、是有三即係有三種斬法。 係。 譬如話咧，如果你俾少少錢我嘅話咧，即係你賄賂我唔夠嘅時候咧。我就斬到落你條氣管嗰度，咁啊等到你咧上氣 唔 生 唔死， 唔生唔死，可能咧你要蹲幾個鐘先至死死嘅喎。 唔係啊， 咁然後咧第二種斬法咧，唔好意思啊，九護士啲酒太好飲，即係咧第二種劈法咧就係、是、咧如果你嘅錢咧係夠嘅話咧，我就斬斷你個頭， 即係成個頭飛落嚟。 係啦，飛落嚟，咁樣咧就都 OK 啦嚇、即係等你死得快啲啦。第三種你俾住多錢咧，有咩好處咧？ 係 斬到你啱啱啲肉攬住少少啊！ 即是氣管就斷了的， 是啦，咁咪就等你好像留翻條 哦，即是死有存 先，系啦。即系我心想，哇！呢啲咁，即系我聽完之後，啲咁刻薄、咁陰功嘅工作都有人做嘅。 啊， 後來我就再想翻起，其實咧，其實人喺錢前面其實都係幾脆 弱。我話俾你聽啊， 咁所以就可以有我哋頭先個觀點。其實我哋點解其實我哋唔係講話女人有咩唔好啊？係其實男人同女人都好容易喺錢同埋名利下邊咧被引誘，然後做一啲唔好嘅事。所以呢我哋唔係嚟講，我哋舉咁多個例子，又如恆河沙數咁多個例子，咁多即係男呃女，又女呃男，男挑逗女，女挑逗男，男做瓜女，女做瓜男，即係呢啲咁嘅事呢，其實都係想講就係、是、人會做好多壞事 啊。 係而歸納出一種觀點就係我哋係貶低人類。 我想講一樣嘢，筍哥，你頭先講喺金錢面前人可以做好多衰嘢，我話俾你聽，當年PCCW 個老細李澤楷有冇責過人？ 阿李生， 李生，阿李生个閪佬又真系做好多贱价嘢啦！啲股票由好高质到好卵低，我屌佢个老母閪，几卵多人倾家荡产。 你有冇唔见钱咧？ 吓、 你有冇唔见钱咧？ 我唔冇啊，冇啊，冇啊，我唔信佢啊，因为我唔信佢啊嘛，唔信佢咪冇唔见钱。屌你老尾，你信佢屋值都有讲，你有份值呢、這个真系贱价，几多人倾家荡产？因为佢，仲衰过佢仆街帮人斩头嗰啲啊！屌你老尾，佢即系咪呃你钱啊？呢啲咁嘅閪青真系。咁咧。在一年裏面我哋回應翻阿筍哥頭先嗰樣嘢，喺錢前面，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抬唔起頭。我出嚟做生意，有個人同我講一樣嘢：每個人心目中有個價。咩叫每個人心目中有個價咧？譬如而家你叫你喂阿筍哥，你同我吹銷咁樣，你計唔撚制啦？兩億， 即刻 吹啦！唔諗唔諗啊，即係諗都唔使諗，唔諗兩億。真係俾你咪即吹，即係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個價口。 咁睇下嗰個錢個大細嘅啫。咁有啲人覺得嗰個錢夠，咁咪去做咯。 因為錢係咩？其實錢 to a certain extent 佢係一個夢想嚟噶嘛。 啊，係啊，係啦， 即係你出完燒之後有發好多個夢嘅時候，其實咁都幾好啊。 啱啊！ 即係你做一件壞事，然後有好多好事發生。咁啊幾好啊！ 啱啊！即刻做啊，諗都唔諗啦。咁咧第 其實咧，你諗下咧，你做一件壞事，有好多好事發生，就好過你做一件好事之後有好多壞事發生。 等於當年阿布殊啫嘛，成日話屌你老母反恐係好事，搞到九一一啊，古靈精怪，根本佢就係冇做過好事，不但止啊，佢只係想自己嘅家族石油公司更加能夠百花齊放，更加能夠賺多啲錢。 我哋唔好講咁遠啦，即係好似你老母逼你結婚咁，你為咗孝順做咗一件好事，跟住咪好多壞事啦。即係咧， 阿順哥你都真係屌！ 即係我有時就覺得即係。是的，即是李安都说啦，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断背山，断背山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梦， 是 梦是怎么来自有些钱，所以呢如果两只吹火烧有很多梦的话， 即刻做， 不就是口爆口爆鼻哥窿爆都得， 啱照做， 是的，这个不过穿耳膜就难一点， 聋啦屌， 唔好啦唔好啦， 咪聋咗啦屌，你两亿买你耳仔啫，冇错。 可能系呢、這个，唔系话如果咧用个鼻嚟吹，系咪要解开个鼻中间嗰块嘢，然后咁样凹？ 唔系，可能佢鼻爆咯，即系临爆嘅时候对住你鼻孔爆啫。 会唔会咧由左边鼻孔射咧去右边咁接翻出嚟咧？ 咁啊唔知，试唔试下？ 呢个我细个读书话耳鼻喉系通噶嘛？ 耳鼻喉系真系通嘅。 有冇办法一射落个嘴度，个耳仔都飞出嚟嘅咧？ 压力好大得。 是啊， 压力好大，一定得。 唔知爱迪生得唔得咧？ 爱迪生又唔得。我讲一个嘢俾你听，就即系我呢、這个 唔通你试过？ 唔系嗰、那个亲身见过。当年有一单工业意外，咁咧就锅炉爆炸。咁咧锅炉爆炸嘅时候咧，我喺隔篱公司做。咁因为锅炉爆炸咧，佢嗰、那个即系威力好强大。见隔篱受伤嗰个工人咧，可能佢嗰啲血液嗰、那个即系个压力太大啊，喷血。鼻血同埋耳仔係噴出嚟嘅啲血，因為耳鼻喉係通噶嘛，咁咪係咁飆咯，即係眼角嗰個係咁飆。因為個鍋爐爆炸就嗰陣時好多年前，大約二十年前噶啦，喺火炭試過鍋爐爆炸，咁嗰單嘢都好轟動噶，即係真係炸撚。 咦？我係聽過呢單嘢。 啊！真係爆到屌你成半座工廠大廈都即係又話危樓又咧又漏咁樣噶。 不過懷疑一個即係咧，其實人個身體即係。個即係係咪其實裏邊個壓力都好大嘅？ 唔係，因為佢裏邊嗰啲器官internal bleeding， 即係佢裏邊係失，即係已經係內出血啦。 因為我睇 咁內出血，佢個壓力咪好大咯，變咗。 我時候睇話嗰個叫做咩，即係嗰啲日本仔講翻咧，話咧吉把槍擠咗，然後咧啲血係好似水池咁飛出嚟噶嘛。 啊會嘅會嘅， 但不過唔係又太遠啦，我哋又翻翻轉頭啦。 咁啊回顧翻我哋今年啦，譬如我哋有 咁你又人哋串完你之後，你仲想唔想同人合作咧？ 想。 你唔理解佢哋系串你先？ 理解 系咯，我都觉得系嘅，其实 嗱，但我都想，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系一个开明嘅学者，一个人串完你，你冇自我检讨，仲固步自封，话觉得自己系啱嘅话，你完全冇进步。一个人点先有进步？就系、是、你受到批评之后，你去检讨自己，去到揾一啲嘅观点，去到作唔系话你钻牛角尖嗰啲观点啊！你唔好咁样讲啊！你唔好咁样谂。一定是要去找很多人去傾，或者找很多的資料，譬如書本上面的資料，去到看看你自己的立足點實不實正。等於當年咩拍啊嗰、那個咩拍圖定乜鬼嘢？覺得地球係圓嗰個係邊個啊？第一個話地球係圓， 哥白尼啊！ 哥白尼，哥白尼當年就即係話地球係圓，咁之後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啦。 嗯、 但係佢點解即係知道地球係圓？因為佢觀星的時候就發覺即係地球係圓噶啦。咁佢揾到好多 觀星，睇啲船喺嗰個海洋嗰度走翻嚟，係啊， 係係係係 ，sorry。 定係佢咧睇完女人對波感染到天人合一咁樣咧？ 屌屎不窿嘅事啊！覺得地球圓，因為佢屎不窿圓啫。咁咧，佢哥白尼就睇到啲船咧，就即係 走上。屎不窿唔係圓 圓 嘅， 係零形。走上嚟嘅時候就發覺地球圓，咁佢揾到好多觀點去 support 自己。咁呢啲先係即係一個開明嘅學者應該要做嘅嘢。如果人哋講俾你聽，你咁樣係唔啱，你就固步自封話點點點點，我覺得係錯。嗱，我仲想同阿 Poey 同大姐妹合作，亦都想同佢哋一齊做節目。 我都想啊， 但係就唔可能再喺個即係 Skype 裏面傾，因為變咗一樣嘢就係佢講，我哋要停， 佢停我哋先講到嘢。 下次見面傾啦。 要安排阿牛醫生出嚟，因為 牛牛唔肯噶啦。 牛牛唔肯，因為即係城中名醫啊，大佬，人哋一見佢面，嚇咪你啊咁樣，咁啊死得啦。同埋談性説愛，我覺得又因為我想講一樣嘢 ，Poey 同大隻妹嘅節目通常係邊啲人聽？男人聽，通常係邊啲男人聽咧？就係一啲 我哋節目都係男人聽 嘅 喎。 唔係佢個節目係。最多是哪些人呢？是一些很即電車男型的男人聽啊，因為沒有女朋友社會圈子狹窄即那些男人就喜歡聽一些女人說 鹹濕東西，我聽就是不斷出 他們很喜歡聽女人說鹹濕東西，因為香港女人說鹹濕東西少嘛，但其實我告訴你，我做這行這麼久，我做醫護界這麼久，女人是最多說鹹濕東西，第一第二樣東西就是性是邊個做主導呢？以前很多人都話係男性做主導，我話俾你聽，女性先係一個性嘅主導。 係啊，我有啲同事講成日話咧，咩將啲精解幾何用，我鼻個窿索咗。 邊啲同事好撚變態？索精屌你老味！嗱，我話俾大家聽，喺現今嘅社會裏面啊，男性已經唔能夠喺性裏面做主導，因為我哋嘅性器官同女性嘅性器官個構造喺以前嘅即係學術標準裏面就係話，我哋係一個主導嘅。我哋唔係一個被動，但係而家好多人嘅學術標準都係女性做主導，因為喺好多嘅即係調查裏邊啊，即係如果個女性係唔願意同你合作嘅話，你完全做唔到呢樣嘢嘅。 咁咪解釋唔到強姦嘅喎。 強姦啊！我話俾大家聽，強姦你好暴力咯，即係真係好暴力咁啊！強姦。 咁所以你可以主導咯。 啊，你可以主導咯，好暴力。 不過其實點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即是你插他還是他找這個東西套你、 啊、 即是你不可以說隻蝴蝶自己衝入網裡面，你是找個網套住隻蝴蝶， 是 不過這件事所謂 即是雞先有蛋先，這樣 真的很難說、即是譬如像花哥說他喜歡觀音坐蓮、自己不洗了，其實他是完全未佔有的、不過這些道者反之動這些道理我們都是不要說太多、太複雜了。 我們又回顧回、網友啦，網友說很多東西， 哪個網友我們覺得都挺出色的呢？ 總司令啦，加士伯啦，還有阿烏啦， 阿烏 是不是烏啊？烏 WOL 精液炒飯店， 精液炒飯啦，還有就是Peter 啦，近期還有就是皇后啦， 皇后不是假碼頭啊， 屌你我好難加鞋。咁呢班係一班好我亦都受過佢哋好多嘅批評，我亦都受過佢哋嘅好多嘅教诲，亦都好多謝佢哋去到教醒我。因為我設立呢個嘅我哋設立呢個留言板係希望一啲嘅網友聽咗之後真係可以擺一啲自己嘅言論喺度刺激我哋。 同埋呢，我覺得我哋嘅觀眾係成長咗㗎，即係譬如話呢，就諗住呢個即係 crossover 事件嚟講啦，即係我見到有啲觀眾呢可能都係俾兩條女傷到佢嘅自尊心㗎，其實即係都會覺得哎呀咁大女人㗎唔好啦呢啲，即係其實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大男人呢，其實你是應該想想我怎樣降服他， 對 instead of 哎呀我受到傷害了，我不行了，即是我覺得他這種觀點是不好的。咁我又會覺得有些觀眾說這個即是花哥又說他開不到咩，他做不到節目嘛，說他跟然後呢有觀眾他說他就說什麼呢，他就話大家即係唔緊要，佢話咧你唔好當呢件事好似翻工咁樣，係自由講講出嚟先好聽嘅咁樣。即係我覺得開始有啲觀眾都 adapt 到我哋嘅真體喎。 啱啊，我哋 其實我哋係好唔自由嘅，唔係即係我哋係好自由嘅。 自由㗎嘛，中意錄唔錄唔錄㗎啦。 係咯，即係不過只不過係每次一見面錄幾集，一日爆咗出嚟添。 唔係我哋係咁啊，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工作啊。嗱，譬如筍哥係廣告界裏邊嘅一個名人啦，而家。牛醫生醫護界的名人啦，咁我九護士大佬，我唔單止要翻護士，仲有幾間公司要處理，邊咁撚得閒多嘢講啊？得閒做下嘢啦。 點講咧？即係有時都 冇辦法，個時間問題啊。 係啊，即係但係 但係我哋有一個心態就係，我哋仲有一種對社會不平嘅心態，即係我哋仲有一股火喺度咯。即係我哋仲有一股。覺得呢個社會是需要改變，是需要一些聲音去到吵醒人哋的火。 不過我也有啲擦鞋嘅，就係又係一種虛榮感啊！就係、是、啲觀眾越嚟越多啊，即係令到咧 大鑊咯。 咁咪 咪大我咯，啲观众越嚟越多咪大我咯。 亦都挑逗到我咧，今日翻嚟，哎呀，继续要噏下先咁样。即系谂翻， 即系连阿长毛都觉得我哋系时事评论员，你话大唔大？ 即系我觉得好笑，即系摆明长毛冇人听。 长毛唔系冇人听，长毛系唔敢听啊！ 我觉得咁又唔会，点会咧？ 咁啊系，不过我哋冚捻咗长毛几巴，长毛边个？ 不过喺而家网台嘅另外一边咧，有一个即系其实呢个 My Radio 咧，即系一个几出色嘅网台，即系。如果大家咧， 不過我想問一下地下電台裏面 My Radio 係咪好出色㗎？ 好出色，佢係勁過我哋㗎，係 咩？咩叫 My Radio 啊 ？My Radio 佢裏邊又全部都係城中名人嘅，黃毓民 係， 蕭若元 係， 唔知道有個叫做 佢哋唔係城中名人，係城中狗閪。 都唔好咁講嘅，即係呢班人都 呢班人咪狗閪咯， 呢班人同我哋好似嘅，係即係當然啦，佢哋讀書讀多啲啦，但係佢哋都係抱住一種不平嘅心啊。 唔係佢哋嗰種不平嘅心係一種嘅虛火嚟嘅，話俾大家聽，佢只係 sell 一條橋俾你同馬克思一樣，就係想達到自己嘅目的。你信蕭若元啊，真係撲直；你信黃毓民，真係死撚到直。屌你老味！呢兩個啊，我話俾大家聽，我嗰陣時喺澳門搞嘢，咁咧澳門搞嘢咧，每朝都差唔多見到黃生噶啦。有一日。咁啊，黄生揽住， 你讲真 噶？真噶，唔系讲笑啊！阿黄生揽住两条女，咁咧就喺码头嗰度，真系揽住两条女，咁咧就喺码头嗰度等船。有一条茂利，我谂嗰条人真系唔识死，咁咧就埋去挑逗阿黄生。侧边已经有一个大汉，嗱，佢又同黄生冇交流喎，个大汉嗰下嘢先奇妙喎，埋去空嗰个柒咕碌。咁個赤咕碌果然行開啦！我想同大家講，黃生好人有個限度啦，屌！同埋阿黃生即係佢係讀好多書，不過佢係一個狗閪，呢兩樣嘢係可以分開嘅。即係嗱，讀好多書同狗閪係可以分開，等於一個醫生同佢嘅專業，即係佢嘅職業係醫生，但係佢嘅人格可以好差噶。 哦，我又唔係咁睇喎，因為即係點講咧？嗱，講真，你啊，即係聽阿黃生講嘢，聽得少啦。我係佢長期聽眾嚟嘅。即係我都係打從心底尊敬佢嘅。我覺得即係雖然佢講緊佢賣嚟賣去都係條橋啊。但係佢喺香港係咪真正可以奪到咩權呢？睇乎佢咁多年都失敗。咁但係咧，佢冇放棄喎。好，即係一個人有野心有冇問題呢？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佢係，但係咧。有野心的人又有幾多個人可以堅持到呢 啊，冇咁堅持到佢咁耐咯。 咁喺呢方面其實我都覺得欣賞，即係呢種係一種人格嘅味喎，我覺得。咁黃生我係尊敬佢，咁同埋即係同埋咧，蕭生咧佢個節目咧，即係有時都要網台之間大家都互相比較一下，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哋講緊嘅題材啊內容啊，其實係另外一個層次嘅都係。咁其實在於吸收多啲知識呢個角度，我哋唔。即係點講咧？我冇因人廢言，我覺得。 唔係嗱，我覺得蕭生個人係佢做好多嘅行徑呃人錢係唔應該咯。 咁但係佢係咪講唔出一啲好嘅説話咧？ 咁又唔係。 係啦，咁我就覺得唔可以話因為佢做過啲乜，即係喂，我覺得屌你揾三條女出嚟去 啊， 係啦，即係搞到又幫佢整容又搞大 單咁樣。 佢近排搞咗嗰啲咩真人秀有冇睇過？ 有嗰啲真係， 但係唔係一啲都唔鹹濕。我呢個節目我真係覺得批評，即係要批評啦，就係一啲都唔好睇，即係連飛機都打唔到嘅節目就唔好搞啦，正眼。但係我就覺得咁呢個佢嘅節目內容好豐富，亦都係好充實，呢樣又唔可以否認。即係我唔會話因為佢係邊個。即係最緊要係佢個節目係真正好聽，同埋 即係佢嘅餡係好， 即係觀眾都係得益。即係我哋其實都唔係咩好人啦，講真 都係閪精， 都係閪精，但係 即係三隻四隻大閪精。 即係平時身邊啲朋友見到，快啲走啊！ 哇，筍哥啊，點樣走啊？仲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翻一樣嘢。喺近幾個月內，好多網友都想揾我哋出嚟。 嗱，肯定係仇家。 話説咧，就是、有個網友咧就話見到咧，就有一日就阿狗護士咧，就有一個人講嘢就好似狗護士嘅個 pattern。咁咧就喺石澳嗰度，咁咧就問我係咪喺石澳。嗱，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四個人都有一份專業嘅工作，四個人都喺呢份專業裏邊。你一講個名，係人都識。呢四個人，我話俾大家聽，謎底揭開咗就唔會好玩。 系啊，唔好玩，我肯定唔好玩你咪。 系啊，即系 以前啊冇事，一年前冇事。 系啊，而家就一定有事，因为而家你讲笋哥，咪话个名啊，你讲啊，你冇英文名喎。 我冇。 阿笋哥个冇英文名，但系你只要讲阿笋哥个姓出嚟，喺呢行冇人唔识。阿花哥，你只要讲阿花哥个名出嚟。 花哥冇事嘅，花哥而家仲未有事。 花哥冇事，花哥冇事。 花哥冇事， 花哥冇事。唔系喎，花哥有事个行头好卵窄，就花哥得一个人做。 啊，咁啊系。 花哥得一个人做。 得兩間台 啊！ 死唔死？ 得噶啦！ 嗱，咁啊死梗啦！咁多牛醫生，牛醫生啊一定有事啦！ 冇啦， 冇啊！大鑊個大鑊主耶穌啦，牛醫生，啊、即係佢一講個姓出嚟已經大鑊啦。至於我，大佬，我喺護士呢行唔緊要，我喺出邊嗰幾間公司好撚緊要，我仲使見人揾食嘅。 即係你咧諗下，如果呢、這個今日即係好似我哋上條聲咁樣，原來係我迪生自己錄嘅、 啊， 哇！嗰啲女啲毛好撚大條 哇！耍啲毛好撚粗喎，阿嬌啊嗰個。 啊，其實如果佢自己講下呢、這個，講下佢播有啲故仔都幾好聽，可能。 我諗好多麻甩佬中意聽咯。 不如我哋同佢老豆傾下點樣呢 唔係佢老豆爆嘅條橋啊，單嘢可能佢老豆爆。唔係單嘢肯定涉及錢銀瓜葛。 唔係單嘢肯定係自己有做嘅，我覺得。 點解？ 呢、這個啊，你又要聽下蕭山啊呢、這個。佢今日推咗一個觀點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其實所有嘅犯罪咧，正警方第一個留意就係、是、即係留、啊、即係第一個人懷疑就係懷疑報警嗰個人噶嘛。係 啊。 係咯，咁然後咧就其實。即係你諗下做呢件事嘅時候咧，背後你牽涉個成本太高，一般人唔敢做噶。咁咩人會做呢好認真佢嘅人。咁邊啲人會好有好認真佢咧？就係同佢有愛情上面有瓜葛嘅人。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咁化飛，妒忌心又係呢樣，即係妒忌呢樣嘢又係咁容易令到人哋去，令到人哋去 理智嘅嘢， 做唔理智嘅事。咁所以好明顯啦，可能係同愛情有關嘅。咁啲人所以左懷疑右懷疑，最懷疑邊個佢助手？ 佢女人嚟咩助手？ 啊，好多助手都係女人咯。 係咩？ 咁如果唔 係，我都想請個女人嘅助手喎、啊。 哦，係你老婆咪係咯。 屌你老味，嗰、那個唔好助手，我想請個貓姐做助手啊嘛。 貓姐，貓姐。 都係喎，你今年回顧下貓姐咯。貓姐性感咗喎。 貓姐係咩？個波大咗啊！ 你唔好成日講貓姐。好，貓姐嗱，我覺得貓姐。 貓姐就係整咗隻眼啫，未整個波喎。 你聽我講，貓姐唔在於佢嘅身形，貓姐性感在於佢嘅笑容同埋個嘴。貓姐個嘴同埋眼神係好性感。 係啊，佢吹簫係心形 啊。我真係唔敢諗，佢條仔慘，你老母化啊！ 條仔有冇聽節目啊？ 我唔撚知啊，我唔知佢吹簫有冇心形嗰陣，認貓姐吹簫會笑。 哦，係吹簫個嘴星形啊！ 之後笑啊，係咪咁啊？咁嗱，我話俾你聽，貓姐性感咗，好似剪咗頭髮。貓姐 係咩？ 係啊，貓姐剪咗頭髮。嗰、那個貓姐不嬲 光頭啊，而家係咪啊？ 你唔好成日諗住啲嘢冇毛先得啊！ 白虎， 但係白喺個頭度。 我點會冇話咩？話啲光頭佬叫做白虎嘅咧？ 斬你老尾啊！人屌你老味，白虎青龙 、欸！我老细又系白虎嚟啊， 青龙啊，屌白光头啫！我哋系歧视光头 嘅，九只白虎啊， 咪第十只啊！屌你老味， 唔系佢系十只青龙， 十条青龙啊！咁咧就网友想揾我哋出嚟，最好唔好揾，因为一揾我哋出嚟，节目一定会停， 系咯， 之后又好无趣。無謂做啲咁， 係啦，即係你知道我係邊個又有 啱啊？又如何咧？係咪啊？幫你簽個名咩唔通？ 唔係，同埋就係咁啊！你見到我哋咪又係屌 三頭皮一 三條豬閪咁樣， 啱啊！ 係咯，我又唔會請人食飯嘅。你請我食飯，我又唔想食， 咪都食唔落啦。同埋 咪就係、是、 咁之後再回顧前啲就係、是我哋今年好多嘅大事啊，譬如股票大升大跌啦。咁啊，好多豬閪又真係屌你！ 唔係，我哋回顧我哋嘅節目嘛，唔好回顧呢個世界，回顧呢個世界，回顧十年都未回顧完啦。 咁好，咁啊，回顧我哋嘅節目仲之前我哋有呢、這個阿、花哥嘅加入啦，花哥 係啦，花哥加入，我哋都冇。 我哋做咗 online 啦，仲有就係、 是。哇！呢樣嘢真係好偉大。 online 真係好偉大，即係嗱，我哋可以，我估唔到一樣嘢。online 第一日打嚟嘅唔係香港嘅朋友， 係美國嘅朋友， 美國、日本。即係我真係估唔到，原來加拿大好多人聽我哋嘅節目嘅喎、 啊。 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加拿大好撚多人聽我哋嘅節目。屌你老味，我哋喺香港啊！仲有一樣嘢，我想問加拿大咧，嗰啲移民真係戇鳩。咁我今日睇報紙就講加拿大負零下五十度，想當年真係屌你老味，好嘢冇介紹冇好嘢，你移民把撚咧嗱，阿筍哥，我想講一樣嘢。嗰日咧呢單嘢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講過。咁咧有一個我哋嘅即係工作上面嘅護士咧，就介紹個好高層噶啦，就請一個以前離職去撚咗呢個叫做新西蘭做護士嘅柒頭皮翻嚟，就話新西蘭做護士如何如何大樹菠蘿，環境有幾好，諸如此類。我話俾大家聽，你信佢 book 值，聽佢講份值。小弟去嘅地方唔多，我諗即係去嘅地方真係唔多啊。咁咧，我問咗一個去過全世界周南北極未去過揾食嘅人，叫做發明家。 咁咧，原來咧，阿筍哥講咗一樣嘢俾我聽啦。秋歲喺新西蘭係248啊， 唔 係 唔係德國， 德國 2500。 咁後屘我睇翻紐西蘭，紐西蘭係248。啊！咩叫248咧？ 就是200坐台，400 Q， 800个嘢噶嘛，系嘛？ 呢啲系大陆嗰啲248啫。新西兰咧，你冇入税网嘅话，真系穷閪，食中环都要交2% 增值消费税，即系你买嘢有增值消费税噶嘛，即系有嗰啲消费税啊。之后45%，原来你翻工啊，你10,000蚊抽你4,500税， 哇！ 4,500税幾好啊，對你。咁你咧暴利咧，即係嗰啲 software 嗰啲又抽你80% 税。咁佢仲叫你新西蘭做護士，擺明線你啦。第二樣嘢，佢就話嗰邊屋咁大啊，之前我話俾你聽，我阿媽當年喺英國住，我阿媽當年一個人住嘅啫，租一間屋。我話俾你聽，嗰間屋三層高，個百一2000幾尺，租嘅租金我諗而家喺深水埗求其租間屋都平，即係都貴過佢幾倍，即係。你屋大唔代表你生活質素高。 哦，係嘅，咁樣你咁樣比你大陸啲地仲大。 啱啊， 仲大啦。 第二樣嘢，香港嘅生活質素真係好高。你好多嘅靚妹都可以孭個 LV 嘅手袋。我話俾大家聽，你去過紐西蘭，去過英國，去過一啲美國嘅灘仔，你唔好講紐約啊，美國 New York， 我覺得基本上好香港化。你去一啲灘仔。 邊度有人孭 LV 嘅？ 我話俾你聽，買都係 LV， 份幾兩份糧真係，即係佢哋嘅生活質素係好低嘅、啊。買衫去超級市場。 我今日個女 boss 同我講咧，話佢有個朋友送咗個 Antapima 嘅膠袋俾佢。幾錢嘅咧？其實膠袋喎、 幾千人？ 膠袋都幾千人。 膠袋 Antapima 幾 千？即係嗰啲，即係好似 粒珠仔閃嚟閃去嗰啲啊！我話俾你聽，當年 但我都收咗個 porter， 我多謝你朋友。 阿九啊，系喎，阿筍哥收咗 porter 袋，阿筍哥仲唔識保，仲以為係儲。我有一個同阿筍哥一模一樣嘅 porter 袋，當年咧買 porter 俾我嗰個人，因為嗰個袋係香港，即係 porter 一嚟香港進駐香港嘅時候嘅limited edition 嚟嘅，好、多年前噶，佢就話俾我聽香港得兩個嘅啫。咁咧一個就喺 SoHo， 一個就喺即係舊大院嗰間 porter。咁我買咗其中一個，嗰個袋成3,000銀，筍哥就當爛背囊。 係啊，我今日買咩電腦？ 電腦幾撚折墮啊！真係，我曾經見過一個日本太太孭奶粉落嚟，即係孭 BB 奶粉。我係見過，即係喺街我行街行咁耐，我係見過一個人孭過，就係、一個日本太太孭咯。即係筍哥係我第二個見孭個袋嘅人咯。即係除咗我之外，我係見過兩個人孭嘅咋。 唔緊要，而家識啲朋友咧，佢哋水平高咗，送嘢都送貴嘢。 哇！真係貴嘢啊，成3,000銀個袋，個爛膠，仲要係爛尼龍袋喎。 喂，我哋講到呢度咧。今年喂又到新年喎，我哋都恭贺下啲 咩恭贺啊！年都掟老母噶啦，喂！我讲一单嘢俾你听。有一次咧，我 喂我带我哋院长就发完啦喎吓，呢条声 啊，我咧同人拜年嘅时候有个人打嚟，喂九护士啊，喂九护士呢排点啊？喂恭喜发财，我屌你个老母！喂今年恭喜发财，我屌你个老母！佢屌你完三四句之后，我同佢讲：你冇捻憎我啫？点解同我拜年一路拜一路屌我老母？咁同大家讲咩咧？ 我唔啊， 屌佢老母啦都， 我唔得嘅，呢个都呢个，祝大家咩好咧，悍啲啦， 祝大家食个便宜閪啦，系女嘅就钓个金龟婿啦， 哇咁都几好， 即系女嘅话咪有钱使唔晒啦，识个男朋友好捻爱你啊，屌你咁样俾捻晒钱你使，最紧要系性无能嘅添啊。 唔最緊要條仔識影相，影完 send 翻張相俾我。 喂，都好啊，屌！ 喂，好啦，講到呢度啦。 哇，好啊，大家係咁先啦，新年快樂，拜拜。